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三分天才七分干，天道酬勤是真言，勤能补拙话不虚是曾公说语，朱少年。天道酬勤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啊，上天偏爱于勤奋的人们，付出的努力呢一定会有所回报。那这句话呀，出自于先秦的思想经典。天呢，它指的是上天，天道就是天意。酬，哎，可以解释为付出之后的报酬，或者叫做实现志愿。那勤呢，很简单，就是勤劳的意思。连起来就是上天的道理是厚报那些勤劳勤奋的人。那么曾公说与朱少年说的是晚清的名臣曾国藩，就是一个典型的天道酬勤的个案。 曾国藩啊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，但是这孩子小时候啊，天赋却不高。故事说到，有这么一天晚上，在家刻苦读书呢，这有一篇文章啊，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，还在读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因为没背下来呗。这天特别巧，他家里进了一个贼，就潜伏在他的屋檐底下，等啊等啊，怎么等就是不见曾国藩睡觉，还是翻来覆去的读那篇文章。 哎妈，我非饿死不可，这家这得一直读这一篇文章，也不怕热着，我愁死谁不得。 天道酬勤，地道酬善，人道酬诚。天道酬勤，地道酬善，人道酬诚。 笨死我受不了，你咋这笨呢？不就是天道酬勤，地道酬善，人道酬诚，我都记住了。 你是什么人？兄台对于读书真是好聪明啊！ 哎，我好聪，你好笨了， 不知道如何称呼。 你说你们曾家是吧？好歹是大户人家，你咋这彪呢？这咋继承家业？我虽然说家穷，但我都不爱惜的跟你这样人交朋友。我走了，伤自尊了，再见。 话说这贼人的记忆力倒是真好，哎，听过这么两三遍的文章都能背得下来，而且啊，可以说得上勇敢，嘿，居然可以跳出来大怒。这个故事啊，是曾国藩后来成为名人之后讲述出来的，心中对他还念念不忘。不知道各位听课小时候背书怎么样，但是这曾国藩小时候啊确实不行。好在曾国藩的家人，特别是他父亲曾林书，对他是毫不放弃，坚持不懈地督促他好好读书，以至于年幼的曾国藩常在睡梦当中被父亲叫醒。 儿子，儿子，起床读书了。 多谢父亲唤醒孩儿。 快念吧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必先苦其。 卡带了是吧？你现在已经十几岁，为父不再叫你起床了啊！从今天起，自己起床吧。 哎。 原来啊，父亲也想考验一下曾国藩。既然这孩子这么愚钝，如果再缺乏主动求学的意志，哎，那可就真是没什么读书的指望了。曾国藩一看父亲不再充当他的闹铃，就自己制作闹铃。怎么做呢？在床边啊放个铜盆，铜盆上呢用一根绳拴了个秤砣，把点燃着了的香啊用绳子系在秤砣拴着的绳上，这香呢逐渐燃烧到最下面的绳子打结处，就会把绳子烧断，于是秤砣掉下来，啪嚓一下砸到铜盆上，就把自己吵醒了。他就这样被叫醒开始读书，这就是老秤砣改了老闹铃了。时光荏苒，16岁那年，曾国藩开始考秀才，他老爹曾林书跟着儿子呀一块儿考。哎，发榜了啊，发榜了啊。 父亲，孩儿去看榜并没有考上。 你才考一次嘛，不要灰心，父亲都多少年了，怎么也没考上。 第二年，发榜了，发榜了啊。 父亲，孩儿去看榜还是没有考上。 没事没事，事不过三嘛。 第三年，发榜了，发榜了啊。 父亲，孩儿去看榜还是没有考上。 孩子，咬定青山不放松啊。 第四年， 发榜了，发榜了啊。 父亲，孩儿去看榜还是没有考上。 孩子，连发榜人都老了，你还没有考上，没有关系，下次爹还陪你考。 第五年， 发榜了啊，发榜了。 童生曾国藩，文理太浅，然道理粗通，平为一生，可去往孔庙祭礼。 父亲，孩儿已经考了五次，这学政大人虽然是好意，但是这一生的资格实非荣誉，而是耻辱。明年我一定要考取秀才资格。 好吧。 第六年， 发榜了，发榜了啊。 儿啊，我已经考了16次，你这儿又考了6次，连官差啊都由他的儿子接着了，咱们还是没考上，就是夏某也该碰上死耗子了呀。哎，咱曾家呀就是个陪考的命。 父亲，我屡考屡不中，并非这考试不公平，虽然有文章不好侥幸过的，但是绝没有文章好但是被埋没的。明年我父子要继续考下去。 话是不错呀，但是我得种田经商了，咱俩天天就这备考，家财都花光了。 第七年， 发榜了，发榜了。 父亲，我终于考上了。 老天爷终于是开了眼了，曾国藩在第七次秀才考试当中入围，名列倒数第二。他老爹呢也入围了，名次也不怎么样。这年曾国藩23岁，老爹已经43岁了。 当了多年地主的曾家终于成了书香门第，沉浸在百年未有过的喜悦当中。曾国藩也坚定了他自己的看法，踏踏实实地用这笨方法去做，不投机，不巧取，不走捷径，一定能成功。天道酬勤啊，曾国藩读书开了窍，在中了秀才两年之后，一举就考中了举人，接着再接再厉，顺利中了进士，叫做鲤鱼跃龙门，进入了京城，还入了翰林院。曾国藩入翰林以后啊，一度是春风得意，不过他迅速的清醒下来，人生最可怕的事儿就是比你优秀的人，哎，还比你更努力。于是，在三十而立的这一年，年轻的曾国藩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他开始以圣人自居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每天都写日记，总结自己的行为，所谓每日三省吾身。而在宦海当中，他也逐渐的就成为了影响晚清政局的中流砥柱。当时晚清四大名臣里，张之洞、左宗棠、李鸿章都是少年天才，十多岁就考中了秀才。不过这并不能影响到他们对这位老大哥曾国藩的信赖和尊敬，无论是做人为官，还是在平定各地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，曾国藩都是他们的导师。正所谓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唯有努力了才有可能抓住机遇，想要成功就一定要努力奋斗。《易经》里说的是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啊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天道酬勤啊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荆楚之地多才俊，筚路蓝缕开国君，先贤创业艰难事，听我说语后来人。咱们先解释筚路蓝缕这成语它是什么意思呢？筚啊，就是荆竹树枝之类的啊。路呢，它不是道路，而是说大车。筚路就是柴车的意思。蓝缕呢，就是衣衫褴褛那个褴褛的意思啊，破烂的衣服。实际上啊，它后面还有半句话，筚路褴褛是以启山林。这话说的是呢，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去开发荒山野林。这楚国呢，在春秋时期能够称霸，他的祖先就是以这样的精神创建起来了国家。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成语的故事。最早说这句话的人呢，他竟然是来自楚国的敌人，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春秋时期啊，有一个小国叫郑国，位于两个大国之间，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为了争夺郑国矛盾很大，郑国是既害怕楚国也不敢得罪晋国，处境十分的为难。说有一年的春天，楚国攻打郑国，这郑国可抵挡不住了，准备投降。另一方面呢，也便派遣使者去了晋国的军营。当时的领导班子有两种思路，一种是出兵帮助郑国，另外一种就是退兵。主将荀林赋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了。 郑国使者到此，我认为没什么好处。我们听说郑国有难，就连忙派兵救援，但军队还没渡过黄河，郑国就投降了。我主张啊，立即停止进军，休整之后回国呀。 我们郑国向楚国求和，不过是为了不治亡国，丝毫也没有对晋国不友好的意思。 我军出兵的目的是抗楚救郑，要争取郑国归附晋国，结果你们现在已经归附楚国了，那还来见我们干嘛呀？ 这个楚国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胜利，因此他们骄傲了，这个部队呢也放松戒备了。你们如果 趁胜追击啊，加上我们从旁助战，定可把楚军打得大败。 我认为不行。楚国经常教诫全国军民要发扬他们祖先筚路蓝缕以起山林的精神，勤俭建国，艰苦奋斗，有什么理由说他们骄傲了呢？况且郑国劝我们攻打楚国，其实也并不是真心向着我们。要是我们打胜了，他固然会讨好我们；要是楚军打胜了嘛，他还不是要向楚国投降？我们怎么可以相信郑国之话呢？ 哎呀，如今确实存在争执，容本将再想想啊。 因为这个主将啊，没有能力控制局面，在到底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呢，也就没有达成共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主战的先姑等人就发动了进攻，结果呢，被楚国打得叫一塌糊涂。即便是意识到楚国君臣筚路蓝缕的栾书，也是毫无办法。说完了成语的来历，各位一定对筚路蓝缕的故事也很感兴趣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知道啊，西周建立以后，在各地分封诸侯，当时的大国都在黄河流域，而楚国呢，在西周时期只是个位于长江流域的偏远小国，因为地处南方，人称南蛮，被中原各国甚是鄙视。 启禀主人，周成王派来使者，邀请您前往国都做客，参与受封庆典呐。 哦，真有此事吗？周成王还记得我熊氏一族，哈哈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来人呐，快拿来我最好的衣服。 是，这件衣服是您的祖父会见周文王所穿的，请您穿这件衣服去见成王，一定能被看中。只不过咱们没有好的马车呀，您只能提前一个月走去参加庆典了。 怎么回事？这马车怎么又散架了？ 主公，主公，您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 熊毅参见天子。 熊毅免礼。你的曾祖父熊藻身为楚人之首领，率领楚民西行投奔文王。武王继位之后，你的祖父熊立又率领族人南迁，开疆拓土。熊氏一族乃国之大器。 多谢天子。 早几年我曾避祸于南楚，熊立敬我如上宾，深感他们朴实无华却有德行啊。 周公说的真好啊，那就封熊义子爵之位，封地在丹阳之滨，世代居此，以后南楚也可以跻身诸侯行列，称楚子。 哎呀，多谢天子，以后我一定继承曾祖之志，辅佐周天子，绝不敢有异心呐。 大堂里杯盘罗列，各种时令蔬果让人眼馋，这都是熊毅见都没见过的。但他一看诸侯们三五一群，有说有笑地往大殿而去，他顾不上看水果，赶紧跟了上去。 齐公有礼。 你是谁呀？ 我是楚子熊毅。 我看你这衣裳比我家将还不如呢。哎呦，所以不认得。失礼了啊，失礼了。 哎，晋侯等我一步啊。 遇此情景，熊毅心里不爽，但心想一回生二回熟，也不能怨别人，先进大殿再说，再穷我也是一国之君呢。他也跟上去了。 哎，那人，我回来回来，你干嘛的呀？ 我是楚子熊毅呀。 这祁阳大殿伯爵以上才能进入，小小子爵你凑什么热闹啊？ 天子让我来的。 天子说了，盟会结束之后你去把座位牌给收起来，晚会开始前你和陆子一起看管篝火。 就这？ 你祖父熊立和人勾结，差点反叛武王，如今封你为子爵，已经是天子最大的恩泽了，你还想干啥呀？ 我那 熊毅不吭声了。这事儿也对，原来当年曾祖父虽然辅佐周文王出过力，但他死得太早了，并没有立下特别大的功劳，以至于周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把他们家给忘了。所以后来武庚叛乱的时候找过祖父熊立，熊立多少帮了武庚一把。后来武庚叛乱失败，熊立怕周武王找麻烦，这才领着族人跑去更南边的地方。想到这儿，熊毅只好乖乖地和陆子一起忍饥挨饿，为人家守了半夜的火。另外语言还不通，聊天他也没法聊。陆国也是个历史悠久的夷狄小国了，据说历史比楚国还早，皇帝时期就已经为国了，和熊毅一样只封了子爵。庆典终于结束，几个月以后熊毅回来，楚人算好时间，迎接至十里开外的国境县，准备丰盛的猪羊酒礼为熊毅接风，吹吹打打，热闹一番，是以扬国威。看到国君熊毅整整瘦了一圈，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，楚人可比不了中原人那么聪明，啥也猜不到，大家伙七嘴八舌不断地询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。 哎，此行只是接受了子爵的封号，却没有进殿享受酒宴的资格呀。 君主您一路颠簸，辛苦了辛苦了，以后再进京我们一定准备最华美的衣服还有车马送进去，不能让那帮人瞧不起。 不，我楚子熊毅乘柴车穿破衣去了都城，自此也要乘柴车穿破衣去开发荒山野林，为天子扩大疆土，为楚民扩大生产呢。今年又到岁贡了，最好的桃木弓、枣木剑都准备好了吗？ 启禀君主，早都准备好了。 好，我要亲自前往京都。 君主啊，这跋山涉水的，您另派他人前往吧。 不，我受封之日起誓要侍奉天子，虽然成王已经逝世，但是他的儿子康王在，我怎么可以偷懒呢？ 启禀天子，齐丁公、魏康伯、晋侯谢、鲁国国君伯禽、楚子熊毅觐见朝贡。 各位天之左臣辛苦，赐酒。 各位天之左臣辛苦，赐酒。 楚子的衣服看来比去年并无变化嘛。 正是，今年遭遇疆汛，百姓都无食物，不敢添置新衣啊。 那楚子进贡的是何物啊？ 开辟疆土最好的桃木弓、枣木剑已被军用了。 年年如此，毫无新意啊。 各位辅佐朝政一年中辛苦了，我们再饮一杯，赐下天子宝器。 遵旨。第一份齐丁公，第二份魏康伯，第三份晋侯谢，第四份鲁国国君伯禽。 四份宝器俱为宗庙之物，请诸位好好供奉在宗祠之中。而楚子熊毅跋山涉水而来，故心生怜悯，我的锦衣玉食与你一起分享吧。熊毅当时把这个事情记录到了历史书中，后代的子孙可是记着了。楚国地处偏僻，跋山涉水的去朝拜天子，结果天子赐宝物只赐给和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，还不是偷偷摸摸的给，而是当着自己的面给，这找谁说理去呢？于是每一代楚国国君都是筚路蓝缕，艰苦创业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 录音师张孝英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先上马蜂窝，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，天天赢百万，每天瓜分100万现金。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， 马蜂窝，汪汪汪！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，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.98万起，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，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。 伴我同行，心想事成，双享城市与海岛乐园，从滨海湾花园美景走入上淘沙热情海滩，无忧半自助游，拥抱海豚与红毛猩猩共进早餐，专车服务升级，亲子主题房，高端私家团，200米空中花园畅游无边。